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20，禁忌24，海西宫下。太和四年春三月，大司马温请与徐衍二州刺史西阴、江州刺史桓冲、豫州刺史元贞等伐燕。初，因在北府，温常云：“京口酒可饮，兵可用。”身不欲因居之，而因暗于机事，乃谓温坚与共讲王事，请都所部出和尚。因子超为温参军，取事寸寸毁裂，乃更作阴间。自臣非将帅才，不堪军旅老病，其贤弟自养，劝温并领己所统。温得兼大喜，即转因冠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温自领徐衍二州刺史。夏四月庚戌，温率部骑50,000伐姑熟。甲子，燕主韦立皇后可足浑氏，太后从弟尚书令豫章公义之女也。大司马温自兖州伐燕，西超曰：“道远，汴水又浅，恐漕运难通。”温不从。六月辛丑，温至金乡，天旱，水道绝。温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300里，引汶水汇于清水。虎生宝之子也。温引舟师自清水入河，逐卢数百里。西超曰：“清水入河难以通运，若寇不战，运道又绝，因敌为资，复无所得，此危道也。不若进举县众，直趋邺城，彼魏公威名，彼望风逃溃，北归辽节。若能出战，则势可力绝；若欲乘邺而守之，则当此盛夏，难为功利，百姓不也，尽为官有。邺水以南，彼交臂请命矣。但恐明公以此计轻锐，胜负难避，勿欲持重，则莫若顿兵合己，控引漕运。四资楚充备，至来夏乃进兵。虽如鱼池，然期于成功而已。舍此二策而联军北上，进不速绝，退必千伐。贼因此事以日月相引，渐及秋冬，水更色至，且北土早寒，三军求贺者少，恐于时所忧，非独无时而已。温又不从。温遣建威将军谭玄攻葫芦，拔之，或燕宁东将军慕容忠。燕主韦以下邳王立为征讨大都督，率部骑20,000逆战于黄须，厉兵大败，单马奔还。高平太守徐帆举郡来降，前锋邓霞、朱旭拜燕将傅延于临渚。韦复遣乐安王臧统诸军拒温，臧不能抗，乃遣散骑常侍李凤求救于秦。秋七月，温屯武阳，燕故兖州刺史孙元率其阻挡，起兵应温。温至方头，韦及太傅平大惧，谋奔合龙。吴王垂曰：“臣请击之，若其不捷，走未晚也。”韦乃以垂代乐安王臧为使持节，南讨大都督，率征南将军范阳王德等 重50000亿巨温。垂表司徒左长史申印、黄门侍郎封福、尚书郎西罗腾皆从军。印，中之子，福放之子也。为右前散骑侍郎岳松请救于秦，许路以虎牢以西之地。秦王坚引群臣议于东堂，皆曰：喜桓温伐我至霸上，焉不救我？今温伐焉，我何救焉？且焉不称藩于我，我何谓救之？王莽密言于坚曰：燕虽强大，慕容平非温敌也。若温举山东，进屯洛邑，守幽蓟之兵，引兵御之粟，官兵小免，则陛下大事去矣。今不如与燕合兵以退温，温退燕亦并矣，然后我乘其弊而取之，不亦善乎？坚从之。八月，遣将军苟池、洛州刺史邓羌率部骑20000以救燕，出自洛阳，军至颍川。右前散骑侍郎江府报事于燕，以王猛为尚书令。太子太傅封福问于申印曰：温众强势整，城留直进，今大军徒逡巡高岸，兵不接任，未见克忝之理，事将何如？印曰：以温今日生事，似能有为，然再无官之，必无成功。何则？晋室衰弱，温专制其国，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，故温之得志，众所不愿也，必将乖族以败其势。又温骄而恃众，怯于应变，大众深入，只可乘之会，反更逍遥中流，不出复利，欲望持久，作取全胜。若两领千悬，情见市区，必不战自败，此自然之术。温以阴降人段思为向导，西罗腾与温战，生秦思。温使故赵将李树训赵魏，腾又与虎贲中郎将冉甘金击斩之，温军夺气。初，温使豫州刺史元贞攻桥梁，开石门以通水运，贞克桥梁而不能开石门，水运路塞。九月，燕范阳王德率骑10000，兰台侍御史刘当率骑5000屯石门，豫州刺史李圭率周兵5000断温粮道，当沛之子也。德使将军慕容昼率骑1000为前锋，与晋兵遇。昼曰：晋人轻飘，怯于陷敌，勇于成退，宜射而以钓之。乃使200骑挑战，分余骑为三伏，挑战者兵未交而走，晋兵追之，昼率伏以击之，晋兵死者甚众。温战硕不利，梁楚复结，又闻秦兵将至，丙申，汾州弃辎重铠仗，自陆道奔还，以毛虎生堵东燕等四郡诸军事，领东燕太守。温自东燕出沧源，凿井而引，行700余里，燕之诸将争欲追之。吴王垂曰：不可，温出退惶恐，必沿设警备，减精锐为后拒， 积之未必得志，不如缓之。彼性无未至，彼昼夜急趋，似其势众力尽气衰，然后击之，无不克矣。乃率八千骑徐行蹑其后，温果兼道而进。数日，垂告诸将曰：“温可击矣。”乃急追之，及温于相邑。范阳王德先率竞骑四千伏于相邑东涧中，与垂夹击温，大破之，斩首三万级。秦苟池邀击温于桥，又破之，死者复以万计。孙元遂据武阳以拒燕，燕左卫将军孟高讨秦之。冬十月己巳，大司马温收散卒，屯于山阳。温深耻丧败，乃归罪于元贞，奏免贞为庶人，又免冠军将军邓霞官。贞以温诬己，不服，表温罪状，朝廷不报。贞遂据寿春叛降燕，且请救，亦遣使如秦。温以毛虎生领淮南太守，守溧阳。燕秦既结好，使者朔往来。燕散骑侍郎郝轨、己侍黄门侍郎梁琛相继如秦。轨与王猛有旧，猛皆以平生，问以东方之事。轨见燕政不修而秦大治，因欲自托于猛，颇谢其实。琛至长安，秦王坚方田于万年，欲引荐琛。琛曰：“秦使至燕，燕之君臣朝服备礼，洒扫宫廷，然后感见。今秦王欲也见之，使臣不敢闻命。”尚书郎辛静谓琛曰：“宾客入境，为主人所以处之，君焉得专治其礼？且天子称圣于，所至曰行在所，何长居之有？又春秋亦有御礼，何谓不可乎？”琛曰：“进士不刚，灵作归德，二方承运，俱受明命，而桓温猖狂，亏我王略，燕威秦孤，事不独立，是以秦主同叙时患，邀结好缘。东朝君臣引领希望，愧其不敬，以为临忧。昔使之辱，敬待有加。今强寇既退，交聘方始，未宜重礼笃义，以固二国之欢。若忽慢使臣，是卑焉也，其修好之意乎？夫天子以四海为家，故行曰圣于，止曰行在。今海县分裂，天光分耀，安得以圣于行在为言哉？礼不期而见曰欲，盖因事权行，其理简略，岂平居荣与之所为哉？客使单行，诚事屈于主人，然苟不以礼，亦不敢从也。兼乃为之设行宫，百僚陪位，然后言客，如燕朝之仪。事毕，兼与之私宴，问东朝名臣为谁？琛曰：“太傅上庸王平，明德茂亲，光辅王室，车骑大将军吴王垂，雄略冠世，折冲御武，其余或以文进，或以武用，官阶称职， 也无遗贤。称从兄义为秦尚书郎，兼使典客，管琛于义社。琛曰：“喜诸葛瑾未无聘属，与诸葛亮为公朝相见，退无私面，于切慕之。今使之即安私事，所不敢也。”乃不国管，亦朔来就邸舍，与琛卧起。见问琛东国事，琛曰：“今二方分据，兄弟并蒙荣宠，论其本心各有所在。琛欲言东国之美，恐非西国之所欲闻；欲言其恶，又非使臣之所得论也。兄何用问为？”兼使太子言琛相见，秦人欲使琛拜太子，先讽之曰：“邻国之君犹其君也，邻国之楚君亦何以异乎？”琛曰：“天子之子是元氏，欲其游见以登贵也，尚不敢臣其父之臣，况他国之臣乎？苟无纯净，则礼有往来，请起忘功，但恐降屈为反耳。”乃不果拜。王猛劝兼刘琛，兼不许。燕竹伟遣大鸿胪温统拜元贞史持节都督淮南诸军事，征南大将军，扬州刺史，封宣城公。统位于淮而卒。吴王垂自襄邑还业，威名义振。太傅平欲祭之，垂奏：“所慕将士忘身立孝，将军孙盖等垂封陷阵，应蒙殊赏。”平皆义而不行。垂硕以为言，与平廷争，怨系愈深。太后可足浑氏素恶垂，毁其战功，与平密谋诛之。太宰客之子凯及垂舅兰建知之，以告垂曰：“先发制人，但除平及乐安王臧，余无能为矣。”垂曰：“骨肉相残而守乱于国，吾有死而已，不忍为也。”请之。二人又以告曰：“内意已决，不可不早发。”垂曰：“彼不可弥逢，吾宁避之于外，于非所意。”垂内以为忧，而未敢告诸子。世子令请曰：“尊彼者如有忧色，岂非以主上幼冲，太傅极贤，功高望重，欲见猜也？”垂曰：“然，吾竭力致命以破强寇，本欲保全家国，岂知攻城之后，反令身无所容。汝既知无心，何以为无谋？”令曰：“主上暗弱，委任太傅，一旦祸发，急于害机。今欲保足全身，不失大义，莫若逃之龙城，殉辞谢罪，以待主上之察。若周公之居东，庶几感悟而得还，此幸之大者也。如其不然，则内府燕代，外怀群疑，守肥如之贤以自保，亦其次也。”垂曰：“善。”十一月辛亥朔，垂请田于大路，因微服出夜，将驱龙城。至邯郸， 少子林素不为垂所爱，陶桓告状，垂左右多王叛。太傅平白燕竹伟遣西平公强率精骑追之，急于范阳。世子令断后，强不敢逼。会日暮，令谓垂曰：“本欲保东都以自全，今事已泄，谋不及赦。秦主方招言英杰，不如往归之。”垂曰：“今日之计，舍此安之？”乃散计灭计，傍南山复还夜，隐于赵之显元陵。俄有猎者数百骑四面而来，抗之则不能敌，逃之则无路，不知所为。会猎者应皆飞扬，众骑散去。垂乃杀白马以祭天，且蒙从者。世子令言于垂曰：“太傅既贤即能，构事以来人犹愤恨，今邺城之中莫之尊处，如婴儿之思母，一下同之。若顺众心，习其无备，取之如执掌耳。事定之后，隔壁简能大匡朝政，以辅主上，安国存家，公之大者也。今日之变，诚不可失，愿己计数人，足以办之。”垂曰：“如汝之谋，事成成为大福，不成悔之何及？不如西奔，可以万全。”子马奴前谋逃归，杀之而行。至河阳，为金力所尽，斩之而祭。遂自洛阳与段夫人、世子令、令弟宝、农龙、兄子凯、旧兰剑、郎中令高弼俱奔秦。刘飞可足魂事于夜，以权戍主无归，追及于民乡。世子令击之而退。初，秦王坚闻太宰客卒，因有屠燕之志，但垂威名不敢发。即闻垂至，大喜，交迎，执手曰：“天生贤杰，必相与共成大功，此自然之术也。要当与卿共定天下，告成代宗，然后还清本邦，世封幽州，使卿去国不失为子之孝，归朕不失弑君之忠，不亦美乎？”垂谢曰：“羁旅之臣免罪为幸，本邦之荣非所敢忘。”兼父爱世子令及慕容凯之才，皆厚礼之，赏赐巨万。每进见，瞩目观之。关中市民素闻垂父子名，皆向慕之。王猛言于坚曰：“慕容垂父子，譬如龙虎，非可驯之物。若借以风云，将不可复制，不如早除之。”坚曰：“吾方收揽英雄以倾四海，奈何杀之？且其始来，吾已推诚纳之矣。匹夫犹不弃言，况万乘乎？”乃以垂为冠军将军，封宾徒侯，凯为激弩将军。燕魏尹范阳德素与垂善，及车骑从事中郎高泰皆作免官。尚书右丞申绍言于太傅平曰：“今吴王出奔，外口急急，宜征王辽蜀之贤者显进之， 粗可削棒。平曰：水可者？少曰：高泰其领袖也。乃以泰为尚书郎。泰詹之从子，少印之子也。秦刘良琛月余，乃遣归。琛兼程而进，必至夜，吴王垂已奔秦。琛言于太傅平曰：秦人日月军旅，多聚粮于陕东，以琛观之，为何必不能久？今吴王又往归之，秦必有窥焉之谋，以早为之备。平曰：秦岂肯受叛臣而拜何好哉？琛曰：今二国分据中原，常有相吞之志，还温之入寇，彼以计相救，匪爱焉也。若焉有信，彼其忘其本志哉？平曰：秦主何如人？琛曰：明而善断。问王猛曰：明不虚德。平皆不以为然。琛又以告燕主伟，伟亦不然之。以告皇甫真，真深忧之。上书言：苻坚虽聘问相询，然实有亏上国之心，非能穆乐得意，不忘九邀也。前出兵洛川，及使者既至，国之险易虚实，彼皆得之矣。今吴王垂又往从之，为其谋主，五云之祸不可不备。洛阳、太原、湖关皆宜选将一兵，以防未然。伪召太傅平谋之。平曰：秦国小力弱，视我为援，且苻坚树积善道，终不肯纳叛臣之言，绝二国之好，不宜轻自惊扰，以起寇心，足不违背。秦遣黄门郎十月聘于燕，太傅平视之以奢，欲以夸燕之富盛。高泰及太傅参军河间刘敬言于平曰：越言淡而事远，非求好也，乃观信也。以要兵以示之，用折其谋，今乃示之以奢，亦为其所轻矣。平不从，太遂谢病归。是时太后可足浑氏侵挠国政，太傅平贪媚无厌，祸禄上流，官非才举，群下怨愤。尚书左丞申绍上书以为：守宰者治治之本，今之守宰率非其人，或武臣出于行伍，或贵戚生长起玩，既非乡区之选，又不更朝廷之职，加之处置无法，贪惰者无刑罚之据，清修者无经赏之劝，是以百姓困弊，寇盗充斥，刚颓既稳，莫相纠涉。有官吏委多，逾于前世，公私纷然，不生烦扰。大燕户口数间二寇，弓马之境四方莫及，而彼者战则吕北，皆由守宰复调不平，亲于无矣，行流俱窘，莫肯致命故也。后宫之女四千余人，同事私役尚在其外，一日之费绝值万金，市民乘风竟为奢靡。彼秦吴建辟，犹能调治所部， 有兼并之心，而我上下因循，日失其序，我之不修，彼之怨也。未以经则守宰，并官省职，存续兵家，使公私两遂，节义抚米，爱惜用度，赏必当功，罚必当罪，如此则温蒙可消，二方可取，岂特保境安民而已哉？又所投食一间，疲病昏惫，虽乏共御，无能为患，而劳兵远戍，有损无益。不若移于兵土，控制西河，南兼湖关，北重晋阳，西寇来则据守，过则断后，犹豫于戍孤城，守无用之地也。书奏不行。辛丑，丞相玉与大司马温会途中，以谋后举，以温世子熙为豫州刺史，假节。初，燕人许歌虎牢以西路秦，进兵既退，燕人悔之，谓秦人曰：“行人失辞，有国有家者，分灾旧患，理之常也。”秦王坚大怒，前辅国将军王猛、建威将军梁成、洛州刺史邓羌率部骑30,000伐燕。12月，进攻洛阳。大司马温法徐兖州民驻广陵城，喜镇之。时征役济贫，加之役力，死者14-5，百姓皆怨。秘书监孙晟作《晋春秋》，直书时事。大司马温见之，怒，谓圣子曰：“方头成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言？若此使遂行，自是官军门户事。”其子惧拜谢，请改之。时圣年老家居，性方言，有诡度，子孙虽斑白，待之愈俊。至是诸子乃共豪气其嗓，请为百口切记。圣大怒，不许。诸子遂私改之。圣先以写别本，传之外国。即孝武帝购求一书，得之于辽东人，与现本不同，遂两存之。5年春正月己亥，元贞以梁国内史沛郡诸县及地汝南内史宾因通大司马温，杀之。秦王猛为燕荆州刺史武威王著书曰：“国家今以色成高之险，渡蒙金之路，大驾胡旅百万，自止关取邺都，金庸穷戍，外无救援，城下之事，将军所兼，岂300毕卒所能知也？”注句以洛阳降，猛陈师受之。燕魏大将军乐安王臧乘新乐，破秦兵于石门，执秦将杨猛。王猛之发长安也，请慕容令参其军事，以为向导。将行，早慕容垂饮酒，从容谓垂曰：“今当远别，何以赠我，使我睹物思人？”垂托佩刀赠之。猛至洛阳，录垂所亲金熙，使诈为垂使者，谓令曰：“吾父子来此， 以逃死也。今王莽急人如仇，谗毁日深，秦王虽外相厚善，其心难知。丈夫逃死而卒不免，将为天下笑。吾闻东朝比来始更悔悟，主后相由。吾今还东，故遣告汝，吾已行矣，便可速发。今疑之，踌躇终日，有不可审复，乃将旧计诈为出猎，遂奔乐安王臧于石门。猛表令叛状，垂拒而出走，及蓝田，为追计所获。秦王坚引荐东堂，烙之曰：“请家国失和，委身投阵。贤子心不忘本，犹怀守丘，亦各其志，不足深究。然焉知将亡，非令所能存，惜其徒入虎口耳。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，卿何谓过惧而狼狈如是乎？待之如旧。”燕人以令叛而复还，其父为秦所厚，以令为反间，徙之沙城，在龙都东北600里。陈光曰：“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，秦得游鱼而霸西戎，吴得武云而克强楚，汉得陈平而诛项籍，魏得许攸而破袁绍，彼敌国之财臣，来为己用，进取之良资也。王莽之慕容垂之心久而难信，独不念燕尚未灭，垂以才高功胜，无罪见疑，穷困归秦，未有一心，遂以猜忌杀之，是助燕为无道，而塞来者之门也，如何其可哉？故秦王坚礼之以受燕望，亲之以尽燕情，宠之以轻燕重，信之以结燕心，未为过矣。猛何汲汲于沙锤，乃为市井欲脉之行，有如汲其宠而缠之者，其雅德君子所宜为哉？”乐安王臧进屯荥阳，王莽遣建威将军梁成、洛州刺史邓羌击走之，留羌镇金庸，以辅国司马桓寅为弘农太守，带羌戍陕城而还。秦王坚以王莽为司徒，录尚书事，封平阳郡侯。莽故辞曰：“今燕吴未平，戎车方驾，而使得一城，即受三世之赏，若克舔二寇，将何以加之？”坚曰：“苟不暂意振心，何以显清千光之美？以照有司全听所守，封爵仇庸，其免从朕命。”二月癸酉，元贞卒。陈郡太守朱府立贞子瑾为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，以保寿春，遣其子前之及司马篡亮如夜请命。燕人以瑾为扬州刺史，府为荆州刺史。三月，秦王坚以吏部尚书权益为尚书右仆射。夏四月，复以王猛为司徒，录尚书事。猛故辞，乃止。燕秦皆遣兵驻元锦，大司马温遣都护竹尧等御之。燕兵先至，尧等与战于武丘，破之。 南顿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。石虔，温之弟子也。秦王坚复遣王猛、督镇南将军杨安等十将，部计六万以伐燕。慕容令自夺终不得免，密谋起兵。沙城中折术士数千人，令皆后辅之。五月庚午，令杀衙门孟归。成大设规矩，请自效，令信之，引至左右。遂率折术士东袭威德城，杀成郎慕容仓，据城部署，遣人招东西诸戍，悉然皆应之。镇东将军渤海王亮镇龙城，令将袭之。其弟林已告亮，亮必成据守。癸酉，社规因世职机令，令单马走，其党皆溃。社规追令至薛离泽，擒而杀之，以龙城白亮。亮为诸社规收令师而葬之。六月乙卯，秦王坚送王猛于霸上，曰：今韦卿以关东之任，当先破胡关，平上党，长驱取业，所谓急雷不及掩耳。吾当亲督万众，冀卿兴发，舟车粮运，水陆俱进，请勿以为后虑也。猛曰：臣仗威灵，奉承算，荡平残胡，如风扫叶，愿不凡栾舆侵犯臣物，但愿速斥所思部至鲜卑之所。兼大悦。秋七月癸酉朔，日有食之。秦王猛攻湖关，杨安攻晋阳。八月，燕主委命太傅上庸王平将中外精兵三十万以拒秦，唯以秦寇为忧，召散骑侍郎李凤、黄门侍郎梁琛、中书侍郎岳松问曰：秦兵众寡何如？今大军既出，秦能战乎？凤曰：秦国小兵弱，非王师之敌，景略长才，又非太傅之比，不足忧也。陈松曰：胜败在谋，不在众寡。秦远来为寇，安肯不战？且吾当用谋以求胜，岂可计其不战而已乎？伟不悦。王猛克胡关，执上党太守南安王悦，所过郡县，皆望风降附。燕人大震。黄门侍郎封福问司徒长史申印曰：事将何如？印叹曰：业必亡矣。吾蜀今自将为秦虏，然越得遂而无伐之，足受其祸。今福德在焉，秦虽得志，而焉之复见不过一计耳。大司马温自广陵率众二万讨袁瑾，以襄城太守刘波为淮南内史，将五千人镇石头。波伟之孙也。癸丑，温败瑾于寿春，遂围之。燕左卫将军孟高将骑兵救瑾，至淮北未渡，会秦伐燕，燕召高还。广汉妖贼李弘诈称汉归义侯氏之子，聚众万余人，自称圣王，年号凤凰。陇西人李高 诈称城主雄之子，攻破涪城，逐凉州刺史杨亮。九月，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琼讨高，又使琼子子同太守萧讨洪，皆平之。秦阳安攻晋阳，晋阳兵多粮足，久之未下。王猛留屯骑校尉苟长戍湖关，引兵驻安攻晋阳，为地道，使虎牙将军张豪率壮士数百潜入城中，大呼斩关，纳秦兵。心似猛安入晋阳，直掩兵州刺史东海王庄。太傅平、魏猛不敢进，屯于潞川。冬十月辛亥，猛留将军武都毛当戍晋阳，进兵潞川，与慕容平相持。壬戌，猛遣将军徐成铲燕军行要，期已日中，急昏而返，猛怒，将斩之。邓羌请之曰：“今贼众我寡，急招将战，成大将也，宜且诱之。”猛曰：“若不杀成，军法不利。”羌故请曰：“成羌之俊将也，虽为期应斩，羌愿与成效战以赎之。”猛弗许，羌怒还营，掩鼓勒兵，将攻猛。猛问其故，羌曰：“受诏讨远贼，今有近贼自相杀，欲先除之。”猛谓羌义而有勇，使谕之曰：“将军止，吾今射之。”成既免，羌亦猛谢。猛执其手曰：“吾是将军耳，将军于郡将上耳，况国家乎？吾不复忧贼矣。”太傅平以猛玄军深入，欲以持久制之。平为人贪鄙，仗顾山泉，欲桥汲水，即钱帛如丘陵，士卒怨愤，莫有斗志。猛闻之，笑曰：“慕容平枕奴才，虽一诏之众不足畏，况数十万乎？吾今兹破之必矣。”乃遣游击将军郭庆率计五千，夜从剑道出平营后，稍平辎重，火箭夜中。燕主委惧，遣侍中蓝隐让平曰：“王高祖之子也，当以宗庙社稷为忧，奈何不负战事而却卖桥水，专以获职为心乎？府库之计，朕与王共之，何忧于贫？若贼兵遂尽，国家丧亡，王持钱帛与安所置之？”乃命悉以其钱帛散之军事，且驱使战。平大惧，遣使请战于猛。甲子，猛阵于魏原而视之曰：“王景略受国厚恩，任兼内外，今与诸军深入贼地，当竭力至死，有进无退，共立大功，以报国家。受爵明君之朝，称上父母之事，不亦美乎？”众皆踊跃，破釜弃粮，大呼敬进。猛望燕兵之众，谓邓羌曰：“今日之事，非将军不能破情敌，成败之机在兹一举， 将军免之。羌曰：“若能以私利见于者，公勿以为忧。”孟曰：“此非吾所及也，必以安定太守、万户侯相处。”羌不悦而退。俄而兵交，猛召羌，羌寝不应，猛持就许之。羌乃大饮帐中，与张豪、徐成等跨马运矛，持赴燕阵，出入朔寺，旁若无人，所杀伤数百。即日中，燕兵大败，俘斩50,000余人，乘胜追击，所杀及降者有10,000余人。凭单骑走还业。崔洪曰：“邓羌请郡将以恼法，徇私也。乐兵欲攻王猛，无上也。临战欲求私利，邀君也。有此三者，最孰大焉？猛能容其所短，收其所长，若驯猛虎，御悍马，已成大功。”诗曰：“采风采飞，无以下体，猛之谓也。”秦兵长驱而东，丁卯为夜，猛上书称：“臣以甲子之日，大兼丑类，顺陛下仁爱之志，使六州士庶不绝易主，自非守迷为命，一无所害。”秦王坚报之曰：“将军亦不逾时，而元恶克举，勋高前古，朕今亲率六军，兴言殿赋，将军其修养将士，以待朕至，然后取之。”猛之未至也，夜旁飘节弓行，即猛至，远近贴然，号令严明，均无私犯，法简正宽，燕民各安其业。更相谓曰：“不图今日，复见太原王。”王猛闻之，叹曰：“慕容玄公信其事也，可谓古之遗爱矣。设太牢以祭之。”11月，秦王坚留李威辅太子守长安，杨平公荣镇洛阳，自率精锐100,000赴业，7日而至安阳，宴祖父时故老。猛潜入安阳夜间，坚曰：“昔周亚夫不迎汉文帝，今将军临敌而弃军，何也？”猛曰：“亚父前阙人主以求名，臣妾少之，且臣奉陛下威灵，及垂王之鲁，譬如府中之鱼，何足虑也？监国充佑，銮驾远临，托有不虞，悔之何及？陛下望臣霸上之言也。”初，燕宜都王桓率众10,000余屯沙亭，为太傅平后继。文平败，引兵屯内黄。监使邓羌攻信都。丁丑，桓率鲜卑5000奔龙城。戊寅，燕散骑侍郎于卫率伏于高沟离及上党质子500余人，夜开夜北门纳秦兵。燕主委与上庸王平、乐安王臧、定襄王渊、左卫将军孟高、殿中将军艾郎等奔龙城。辛巳，秦王坚入邺宫。慕容垂见燕公卿大夫及故时僚吏有韵色， 高弼言于垂曰：“大王凭祖宗积累之资，复应竭高氏之略，遭执尊恶，欺及外邦。今虽家国倾覆，安知其不为兴运之始也？余为国之救人，以毁江海之量，犹以未竭其心，以立复溃之计，成九任之功，乃何以一怒捐之？余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垂曰：“从之。”燕主委之出夜也，魏氏由千余骑，骑出城皆散，为十余骑从行。秦王监使游击将军郭庆追之，使道路艰难。孟高服侍卫京沪二王及其秦粹，又所在遇道转斗而前，数日行至福禄，一种解析到二十余人促至，皆携弓矢，高持刀与战，杀伤数人。高力急，自夺必死，乃执前报一贼，顿击于地，大呼曰：“男儿穷矣！”余贼从旁射高，杀之。艾朗见高独战，一环驱贼，并死。韦失马不走，郭庆追及于高阳，部将巨武将赴之。韦曰：“汝何小人，敢负天子？”武曰：“我受诏追贼，何谓天子？只以一秦王监。”兼结其不祥而走之状，对曰：“虎死守丘，欲归死于先人坟墓耳。”兼哀而视之，令桓公率文武出降。伪称孟高艾朗之中于兼，兼命后家殓葬，拜其子为郎中。郭庆进至龙城，太傅平本高沟离，高沟离直平送于秦。宜都王桓杀镇东将军渤海王亮，并其众奔辽东。辽东太守韩仇先已降秦，桓至不得入，攻之不克。郭庆遣将军朱仪击之，桓弃众单走，疑惑而杀之。诸州牧首及六夷渠帅尽降于秦，樊德郡百五十七，户二百四十六万，口九百九十九万，以燕工人珍宝分赐将士。下诏大赦曰：“朕以寡薄，未成休命，不能怀远以德，柔服四围，致使戎车履驾，有害私民，虽百姓之过，然亦朕之罪也。其大赦天下，与之更始。”初，梁琛之使秦也，以是年苟淳为父。琛每应对，不先告淳，淳恨之，归言于燕主委曰：“琛在长安与王猛甚亲善，已有异谋。”琛又硕称秦王坚及王猛之美，且言秦将兴师，宜为之备，已而秦果伐燕，皆如琛言。唯乃宜琛知其情，即慕容平败，遂收琛细狱。秦王坚入夜而视之，除中书著作郎引荐，谓之曰：“卿昔言上庸王、吴王皆将相奇才，何谓不能谋划，自始亡国？ 对曰：“天命废兴，岂二人所能已也？”坚曰：“卿不能见机而作，虚称焉美，终不自防，反为深祸，可谓智乎？”对曰：“臣闻机者动之微，急之先见者也。如臣于暗，实所不及。然为臣莫如忠，为子莫如孝，自非有一致之心者，莫能保忠孝之始终。是以古之烈士临危不改，见死不避，以殉君亲。彼知机者，心达安危，深则去救，不顾家国。臣就使知之，尚不忍为，况非所及也。”今闻越晚之中，很不及见，拜其子为郎中。兼以王猛为使持节，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冀州牧，镇业，进爵清河郡侯。昔以慕容平地中之物赐之，赐杨安爵博平县侯，以邓羌为使持节，征虏将军，安定太守，赐爵真定郡侯。郭庆为持节，都督幽州诸军事，幽州刺史，镇冀，赐爵襄城侯。其余将士封赏各有赐。兼以京兆韦忠为魏郡太守，彭豹为阳平太守，其余州县牧守令长皆因旧已受之。以燕常山太守申绍为散骑侍郎，时与散骑侍郎京兆韦如俱为绣衣使者，巡行关东州郡，观省风俗，劝客农桑，赈恤穷困，收葬死亡，惊险节性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，皆便除之。十二月，秦王坚遣慕容伟及燕后妃王公百官，并先卑四万余户于长安。王猛表留梁琛为主簿，领记事都。他日，猛与辽属宴，欲及燕朝使者。猛曰：“人心不同，喜梁君至长安，专美本朝；越君淡言还温君盛，好君微说国弊。”参军冯旦曰：“今三子皆为国臣，敢问取臣之道何先？”猛曰：“好君知机为先。”旦曰：“然则民公赏丁公而诛季布也。”猛大笑。秦王坚字业如方头，宴父老，改方头曰永昌，父之中士。贾银至长安，封慕容伟为新兴侯，以燕故臣慕容平为己侍中，黄甫真为奉车都尉，李弘为驸马都尉，皆奉朝请。李圭为尚书，封恒为尚书郎，慕容德为张掖太守，燕国平瑞为宣威将军，西罗腾为三蜀郎，其余封属各有赐。恒玉之子也。燕故太史黄宏叹曰：“燕必中兴，其在吴王乎？很吾老，不及见耳。”吉郡赵秋曰：“天道在燕，不及十五年，秦必复为燕有。”慕容桓之子凤年十一， 因有复仇之志，鲜卑丁灵有气干者，皆轻身与之交结。权益见而谓之曰：而方以财旺自显，勿效而富，不识天命。奉吝啬曰：先王欲见忠而不遂，此乃人臣之节，君侯之言，其讲劝将来之义乎？亦改容谢之，言于秦王坚曰：慕容凤慷慨有才气，但狼子野心，恐终不为人用耳。秦省雍州。是岁，求池公杨氏族子纂立，始与秦决。叔父武都太守统与之争国，起兵相攻。